哎，到底今天《恋爱防治法》做了这个规定，好，任何人不得供应烟品给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，他的规范的目的何在？好，因为主管机关是执行这样的法律嘛，主管机关要达他执法的目的，就等于是那个法律的立法目的嘛。好，那《恋爱防治法》做这样的立法目的呢，你可以举一个大法官解释哈，大法官的577号，577。577号解释，同学想看哈，你可以去看到你的讲义的第146页，146，146号不是解释，146页，146页，577。好，这个解释当中就有跟你谈到说，恋爱防治法做一些好这个这样的禁烟的规定呢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。啊，希望青少年呢不要过早接受这个烟害的这个弊端。好，那所以目的当然是正当的目的。好，我们再做目的的审查。那再来呢，适合性、必要性开始谈啊。这样的手段，好，这样的处罚、罚还的手段有没有注意目的达成呢、啊？凡是你有卖烟给青少年就要处罚，有嘛？对不对？有注意目的的达成嘛？好，只要有这样的处罚之后，那可能一些超商就不卖烟了嘛，给青少年了。好，有助于目的达成，第一关通过。那第二关呢？必要性呢？就可以谈啦、啊。是不是一律都要处最高额50000元呢、啊？好，他没有去区别这个违规的态量。好，他今天卖烟给青少年，他都已经提示你，哎，这个工读生一时不察，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区分违规态量嘛，像主观的可规则要件啊，哎，你是明知好，那或者是你是过失，你是故意还是过失，好，做这样的区分啊。好，所以同学可以去做一些开放性的讨论，好，是不是可以做违规一次处罚多少，那两次处罚多少，好，做这种累进的处罚方式，或者是什么，或者是针对主观的可规则要件，好，来做区别的这种组合方式来讨论嘛。所以一次，好，第一次就做这个针对一时不察就做50000元呢，的确是违反必要性。好，那衡量性你也可以说利益衡量。好，青少年健康，好，那跟什么？跟我今天的这个罚锾，好，罚锾就是财产权的影响，孰轻孰重？这个答案没有标准答案，它只是要求同学在第一关，好，你不要写不同过，第一关过。那通常是2跟3，不容易过了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好，那这个是一个类似的考题，其实不难哦。好，比例原则谈完之后呢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信赖保护原则。信赖保护原则啊，在各位的行政法的考试当中，出现几率很高，比例很高。好，几乎每一年，或者最多不会超过2年，都一定会考一个信赖保护原则的案例。好，所以同学要把这个单元，好，那配合行政程序法相关的法条呢，把它看得熟一点。信赖保护原则，信赖保护原则我们还是一样哈，我们依循着刚刚的讨论模式，它有没有宪法的位阶，有没有宪法的依据，甚至有没有所谓的法理基础，因为这个都考过。好，那信赖保护原则这一块啊，它的这个法理的基础呢，其实跟刚刚的明确性是一样的。好，那都是来自于法治国原则。那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大法官解释的论述，好，那同学可以把它画个线，在105页，啊，105页，105页呢，525号解释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行，好，他说，法治国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，好，法治国原则，法治国原则首重第一个人民权利的维护，第二个法秩序的安定。第三个，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。好，那人民对于公权力行使结果所生的合理信赖，